第149集，赵斌回头问住院医生， 查体查了吗？有什么阳性结果？ 曹磊赶紧打起精神回答， 啊，查了，内科查体没有什么特殊的，神经系统查体就是四肢肌力都下降，只有3级。 病人来的时候是走进来的还是轮椅推进来的？ 是家属扶着走进来的。 走得很稳，还是几乎要靠着家属扶着？ 基本上是完全靠家属扶着才能走动。 赵斌点点头，又给病人查了一遍体，一边查一边描述查体内容，让曹磊记下来。 颅神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口角无歪斜，伸舌居中，肺上正常，心脏查体胃腺明显异常，腹部没有明显异常，肌张力你看，四肢都明显下降，肌力3级，只能抬离床面，不能对抗阻力。腱反射，四肢腱反射都降低了，病理征兆都是阴性。 他直起腰问住院医， 你考虑初步诊断是什么？ 我觉得应该是神经系统的疾病，要请神内会诊。 赵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 你倒是会回的，思路没错，那就请神内会诊吧。这是他们科的重诊，这是吉兰芭蕾综合症，学过吧？现在就见了一个，这个病是弥漫性的周围神经损害，它的表现就是全身乏力，肌力下降，全身腱反射减退。这个病是神经内科的重症，发展下去累积呼吸肌会造成呼吸困难。好了，快去请神内老总会诊，待会儿神经内科老总给你讲这个病。 清北院区现在开起来以后，各个科室也开始出现爆满状态，不过今年每个科室收入病人都收紧了，神经内科也还有空床，能快速把这个高危病人收到病房开始治疗。赵斌指挥曹磊先把住院前要做的抽血、胸部 CT、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开上，按流程准备其他入院前文书工作。那边神经内科老总跟病人交代病情， 这个病啊，我同意急诊科老师们的诊断，现在高度怀疑是吉兰芭蕾综合症，这个病确诊要做腰穿检查，治疗上花费很大，需要你们自己购买球蛋白来，按照体重一天6瓶，先充5天，一天下来就是4000多块钱，这还只是球蛋白的费用，如果病情加重可能还要上呼吸机，但是这个病是能治得好的，冲击治疗以后几乎不会留下后遗症。 高昂的费用和病情的危机程度对病人和家属都造成不小冲击，但此时此刻只能相信医生说的。住院手续办好了，病人被迅速转入神经内科病房。赵斌回头在办公室查这个重点病人的病程记录，其他文书工作，确认没有问题，到了下班时间准点下班。现在赵斌和罗明瑶回家的时间都差不多了，到家前后脚都是8:30左右。一开始罗明瑶还有点郁闷，回家这么晚和以前没啥区别，但是工作熟练以后，自觉比心理压力上比以前少了很多，工作内容更适合自己，做上手了各方面都轻松起来。回家时候精力很好，即使8:30到家也能做点事情，有时候会晚上回来给第二天准备个大菜，两个人谁先到家就先把菜热好等着对方。今天是罗明瑶先到家，赵斌进门时候家里又是熟悉的饭菜香味。罗明瑶昨天卤了几根猪蹄儿，赵斌被香了一晚上，现在又闻到这个香气简直垂涎3尺，恨不得立刻就能吃到嘴里。他快速地放下东西，换好鞋，冲进卫生间洗了手，赶到厨房。罗明瑶早听到他的动静了，见他一进来回身就塞给他一筷子卤猪蹄，给的是一块皮子，卤汁的香味和着脂肪与胶原蛋白软糯的口感，在口腔里爆发出最美妙的体验。赵斌眯上眼一阵享受，然后向罗明瑶猛竖大拇指， 端饭了端饭了。 罗明瑶把他推过去电饭煲前面盛饭，自己起锅一个炒小白菜先端上了饭桌。 那边锅里又煮了什么呀？明天的菜？ 赵斌端着2碗白米饭出来问道。罗明瑶接过饭点头， 烧的牛肉，我们还没买高压锅呢，只有烧的久一点了。 赵斌忍不住笑起来， 好， 我一会儿就下单去买高压锅。 赵斌洗完澡出来，就看见罗明瑶坐在床上，靠着床头看手机。他擦着头发凑过去看，发现是一篇英文文献。 你怎么突然睡前情分了？ 赵斌在他身边坐下，转头亲吻他的脸。 实验室主任发的。 罗明瑶拿给他看。 这是一篇新的二甲双胍的研究，他知道我以前是学内分泌的，也做过二甲双胍相关的实验，想让我在下周的实验室里讲这个。 赵斌粗略浏览了一下摘要，评价 还挺有意思，发给我。我还不知道二甲双胍还有这个作用，得更新一下知识。 罗明瑶把文章发给他，跟他开玩笑。 赵老师现在很有范儿啊，待会儿是不是还要把文件发到自己手下的医生那儿，让他们准备准备，要讲个课啊。 赵斌默不作声地收了文件，放下手机，一把将人拉进被窝，直接用身体告诉他赵老师开不起玩笑。两个人躺在床上平复着，赵斌挽着罗明瑶的手，轻柔地问他， 瑶瑶，要不要考虑在高新区那边买个房子？你们公司也在高新区，我准备以后呢也一直待在那边，过去买房子住得近，路上呢耗费时间也少一些。你现在每天都还要早起挤地铁，还是很累的。 罗明瑶看着赵斌， 但是我想你迟早还是要回本部来吗？ 赵斌轻轻笑了一声， 我不想回本部，我以后争取接任分院急诊科主任。 他认真对罗明瑶说， 那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也想明白了，分院是个机会。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因为纠纷，因为主任知道了我的性向，对我有不好的印象，所以才会被发配过来。我不服气，不甘心，但是把心态摆正之后，我认真审视这些东西，我发现年轻人都陆续的来到分院开始发展，离开本部，那边人才过载，离开那种很有压迫感的竞争环境，这里压力小很多，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也有很多。在本部，我可能还要再熬个好几年才能带组，现在我可以更早一点往前一步。今天秋姐跟我说了，下个月她也准备过来带组了。 罗明瑶认真想了一会儿说， 但是我觉得我们搬过去以后，生活的重心都转移到那边了，也不好，毕竟我们的朋友圈子啊、C 市的中心啊都在这一块，我觉得买房真的用不上，而且我们在短时间内也没有那么多的钱，还有就是我们这里都住得习惯了。 如果确定要去那边发展，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，这些年这里也成了好多地段，有地铁口，有商圈，还画了个学区进来，升值不少。现在卖了这个房子的钱，能在那边贴一个大点的房子的首付，而且高新区那边以后会发展成新的中心，早点买就是早点存钱。哎，至于说习惯了，我们一直都在跟着很多东西一起改变，不可能一成不变。但是瑶瑶，我和你在一起这一点以后都不会变。 罗明瑶在黑暗里偷偷红了脸，他想来想去也再说不出反驳的理由。过了两个星期，赵斌和罗明瑶看好位置，找了房产中介看房子。赵斌约了个周六的时间，准备早上下了夜班就顺道去看房子。罗明瑶周末是双休，定好时间以后从家里坐地铁去那边小区。赵斌刚交了班准备走，外面护士站说有病人找他和曹磊。他疑惑着自己都二线了，怎么还有病人找，加快脚步往急诊科候诊大厅里走。